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介绍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故事。那我们要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呢，是《假冒伪劣犯罪侦查总论》。那我们从故事的角度去切入，相信朋友们对知识产权保护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个跟每个人其实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别觉得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是高大上的事儿，是别人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实施开始。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啊，三位嘉宾呢，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马海健老师，那一位是这本书的序言，同时也是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品保委的主席陈晓东先生，那还有一位呢是宣传委员会主席张少飞先生。来，我们分别有请三位嘉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首先是陈主席。 哎，观众朋友们好。 嗯，来，作者。 观众朋友们好。 听众朋友们好。 以前我们是有观众的，还可以在网络直播。下面时段我们主要是来讲的一些案例啊，通过案例我们来了解如何来保护自己，如何来保护优质品牌。我们首先还是请陈主席来说一下吧，因为上面时段您提到了一个关于药品的哈，这个药品这个真的是让人深恶痛绝。这个如果你是假冒伪劣的，那对我们的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啊。 对，你也知道，谢谢主持人。那个大家都知道，药是救命的。 对 啊，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人说有没病跑到医院去啊，肯定是有。 救急啊。 对 对, 对，这个我为大家分给各位听众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这个我们有一种治疗那个癌症的药，癌症的药大概我们3.5毫克这种针剂啊，这个批发价是13625块钱一支。 嚯！ 这个我们有一个患者啊，7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这个得了这个病，不幸得了这个病啊。然后先是啊，他儿子这个帮他。这个因为这个药进不了医保目录， 嗯， 先是这个他儿子到正规的医院，一个疗程大概要4支， 哦， 4支的话，你看就是要将近6万块钱， 嗯， 啊，一个疗程6万块钱，确实这是一种维持生命的药，这个他大概是用了4个疗程以后，这个他儿媳妇啊就跟医院的大夫去聊天，说这个尽管他家里是做音像器材生意的，但是也觉得这个是个。这个一个月20多万块钱，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嗯， 啊，他就跟大夫聊天，说有没有便宜点的。这个大夫呢，就说，哎，网上有便宜的。他果然就是上互联网上去搜索，一搜索，这种药呢，由3000到6000的都有。 哇，那便宜不少。 对，我们是13625。 嗯， 当时的价格大概是2009年的价格。他就委托他的一搜，哎，哪个地方有卖？当时呢就看到这个广州市，肿瘤医院对面有一家新药特药药店有卖这种便宜的药，他就委托人朋友啊，就到那边买了7支，就打了不到2个疗程。 嗯。 这个老太太呢，她老奶奶打了1个疗程没打完就走掉了。 哎呦！ 但是我们不能说就是他是因为打了假的这个假药，就直接导致他死亡，他可能也有 生理的原因嘛，毕竟七十六七岁了。 嗯。 但是我们分析，肯定这个假药贻误了诊治。 嗯。 他如果打真药，老太太不会这么快走。 嗯。 当时我们就很重视这个假药的案件，因为他不光是侵犯了我们这个品牌的形象，我们优质品牌的形象，也侵犯了我们这个合法权益，但是也直接导致了这个患者的死亡。所以我们当时向某专项部委做了报告，做了汇报，然后他们很重视，就是这个指定这个广州市公安局啊来侦办这个案件。后来就是通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来在这个药店里面查到另外九盒的假药。 嗯， 当时的药店店主潜逃，畏罪潜逃。当时那个主要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个被这个逮捕。 嗯， 后来这个潜逃这个店主呢，他可能也是受于公安机关的强大的威力，最好的威力，他后来投案自首。 嗯， 和这两个人都判了刑，这个都判出来有期徒刑。 嗯， 但是即使这样，我在想，命是挽回不了， 挽回不了。 给家人，给这个患者的家属，造成的这个心理的伤害，也是巨大的。所以说我通过讲这个例子，这个一方面，我还是刚才讲的，大家有病要到正规医院，又有药还是要到正规的药房去买药，千万不要相信那种江湖良中，千万也不用到那种互联网上去买药，也不要去那种这个城乡结合部啊那种这个非法的那个 药店 去买药，不管是什么药，不管是处方药也好，还是非处方药，特别是像这种那个救命的药，更应该到正规医院去正规治疗。 嗯。哎呦，那他其实就相当于自己随便传点方子就弄到那个针剂里边去了。 对，后来对你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后来我们也很重视，我们这个先是找了中国药物鉴定所做鉴定，然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实验室也做了鉴定。其实这里面的这个粉末状就是水放干了以后，我们叫那个它的化学名叫甘露醇，什么都没有，什么成分都没有，但也不含有毒有害物质。它就是什么成分都没有，没有任何的活性成分。 哎呀，零成本基本上属于是吧？那么，像这种它的性质是怎样的？它属于刑事犯罪吗？ 这是属于刑事犯罪的。这个我们国家那个2009年吧，2009年一月我记得是一月六号，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就这种就是生产这个。 造假药的， 就是生产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这种文号的药，这就是假药。 嗯， 更不要说它是假冒我们的品牌的药，是假药，没有任何成分，这个是犯罪的。这个2009年这个法律修改以后呢，过去是要那个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才入罪。这次修改以后呢，就列举了这个八种情形，那个官讲啊，就是。这个重大疾病的，比如癌症、婴幼儿用的、孕妇用的等等吧，这个没有批准文号的、冒充批准文号的等等八种情形，都可以入罪。打个比方说，这个一个药店销售一盒假药，我们曾经在浙江台州，有这么一个判例，当时这个法院为什么说他只是销售了一盒假药也给他入罪呢？就是为了教育这些药店的店主。要从正规渠道进药，不要从网上呀，从上门推销药的那种人里面去要进药，所以他卖了一盒假药，法院也判了这个人的拘役。所以说新的司法解出来以后，就是你卖一盒假药都有可能构成犯罪， 这个一定要严判啊。这个假药这个东西确实是贻误别人的生命啊，让我们恨得牙根都痒痒。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假的，对吧？知道它是假的，但是呢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去跟政府部门沟通，是吧？我们知道它作假的，就赶快把它抓起来吧。那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不妨让作者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马老师有这种情况吗？或者说我们发现了这种 制假的现象应该怎么办呢？ 制假现象对权利人来说，他们肯定就是说是很重视，就是说一是就是他们肯定要和第三方这个服务机构，就是他们要进行一些实行的一些调查来查找这个目标，然后在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呢，会向公安机关或者行政执法机关报案，然后来处理这些事情。对我们客服电话 就是也可以去拨打相应的客服电话哈。但是刚才咱们在间隙聊天的时候，您不是要给我们介绍一种情况吗？ 他现在是就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打击这个知识产权犯罪，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除了破案之后，就是说查处，但查处之后呢，就主要我们还是要抓人，抓获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知识产权犯罪，有时候我们这犯案的时候，这个情况都属于呢，有时候比较紧急的。有时候执法机关呢，就是现在就是网上办公，有时候你就是要立案，通过立案之后，你要办理一些什么法律手续，拿这些法律手续之后，才能采取强制的时候，比如搜查呀，比如拘留啊，如果就是说你要严格按照这个来走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可能要贻误战机。其实我们法律规定的有时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不一定非得要把这些法律手续全部都办妥。但是在基层执法的时候呢，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公安机关特别是强调网上执法这个规范化的时候，就是说你搜查一定要有搜查证，拘留一定要有拘留证。但是我们就遇到过一些情况呢，就是我们就是成功的就是。因为我们对法律的这种理解，说服公安机关他实行现场抓捕，就是在他没有办理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们实行现场抓捕。你比如说拘留，你看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拘留本身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一种行为。比如在你身边发现证据，你的犯罪行为正在实施，这个就是说都是可以就是说先行拘留的一个条件。我们就是说在以前就是说2009年，当时我就配合办理了一个案件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和公安机关。就是知识产权的服务机构，我们三方联合对一个案件进行跟踪，跟踪过他首先在一个县城里面，就是说拉了一些假货，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县城，我们就认为就是他可能就这个货还没配齐，就是在另外一个县城呢，他可能还有一个仓库在那，然后我们就在后面跟踪到那个仓库的之后呢，他果然在一个小区里面停下来，然后把了一个车库打开，车库里面全部是假货，然后就往车上装。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公安机关和我们一块跟踪，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只有警官证。后来我们就让警官上去就是抓呀。警官说我没法行动，他说我没有搜查证，我没有拘留证，我怎么去控制人呢？我说你这样，我说你能不能以刑事诉讼法规定呢，就是说犯罪行为正在实施，然后就是说呢，直接就可以进行拘留控制，然后就直接带着执法机关来，就是说进行审查嘛，后来。这几个公安人员呢，后来他们就是说简单的商议了一下，还是接受了我们这样一个建议。 抓现行、 就是、 是吧？ 对，就是抓现行，以违法犯罪行为正在实施。就是说，然后就是我抓过你之后，然后控制好之后，我再来办法律手续。现在这个方法基本上也推广开了，这个就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服执法机关，也就在几个好几个案件中，我们基本上都用到了这样一种方法，执法机关基本上也都接受了。你比如说，像非法经营就比较好办。你比如像那个农药药品，如果它正在生产，这个就比较好办。你看这个药品现在是行为犯，你就说你在造假，我哪怕发现一片药，你就构成犯罪。 对对对。 过去呢要求必须要去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个你不好鉴定，必须有专家要出结论的。他现在就是取消这个行为犯，比如我发现你正在造假药或正在造假农药，我就首先就是说，像特别是个假农药这块。我一看你量大的情况下，就是我可以首先说服执法机关，你是一个地下黑窝点，然后首先以非法经营，而不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你要证明它是伪劣，你要去鉴定的，你要去检测，这是要花时间的。但我以非法经营都比较容易，就是你地下黑窝点，你肯定四证，生产许可证，就是说产品批准证，还有农药登记证，还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你肯定四个证，你一个证没有，你一个证，你缺一个证，你就构成非法经营。我们就是说，我是2011年在营口打掉了一个，也是号称最大的一个，地下黑工厂。但这个黑工厂呢，本身是一个正规厂家，为了逃避打击，然后就是说从大连搬到营口，在那个是进行流动非法生产，就生产好之后，产品全部卖过之后，他把那个厂就全部拆除，他就把机器设备全部拉走。啊，正好 就是说被我们给调查到，然后当时我们向执法机关报案的时候，他想以生产销售违禁产品，我们说这个绝对不行，你现在就是没法那个，而且他每天货量走得很大，一天就是我看有四五辆大卡车，就是一大卡车就是拉到几百万，我们或者说服就是执法机关就以非法经营，这是地下农药黑工厂，当时然后就是以这个把它给查掉，然后人全部就是说，当时30多个工人，最后经过筛选就是拘留了3个人嘛，就是主要的管理人员，其他工人都是当地就地招聘的。 好，这是刚才跟我们说了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他们犯罪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去实施抓捕。接下来我们让张少飞先生啊，跟咱们介绍一下，就关于化妆品这块也会有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啊，这方面的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个主持人在刚开始的时候说的非常好，其实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东西，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非常相关。那么今天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一个化妆品这一块的例子。我觉得化妆品嘛，成人如果说碰到一些假冒产品的时候可能还好一些，他感觉到使用不适了，他可能就停止了，但是一旦是婴儿用的那个的话，等到真的察觉不对的时候，都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事件出来 了。那么我们这个分享的就是中部一个省，然后呢一个消费者到一个批发市场的门店里面去买了一款婴儿用的化妆品，用完之后那个小孩子小女孩皮肤严重过敏，然后住院，还花了好几千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呢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他看到那个产品上面有关爱热线，及时打了关爱热线，把这个情况呢反馈到了那个权利人那边，然后这个权利人呢就获知这个消息之后，一方面那个当时的销售大区经理呢就过去去看望了，然后呢另外的话权利人这边取样，然后那个对这个售假的目标呢进行了调查，把他仓库也给找到了，后来呢就投诉到那个当地的工商局，工商局呢很给力，调了2个工商所的人就把当地的市场给清扫了一遍，就是检查看那个2个批发市场嘛，所有的门店都查了一遍，看有没有疑似的假冒产品，然后后来也把那个当事人的那个仓库给查了，仓库里面没货，那个案子很有意思，仓库里面没货，但是仓库门口停了辆车，打开仓库进去没有货，然后那个工商的人就说，哎，那这不该呀，这里面应该是有货的，因为调查过嘛，然后就盯着那个车，后来就说服那个当事人把车门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看里面也外面全是别的那种箱子吧，不是涉及到这个产品的，结果后来就把那箱子一层一层拆开，3层，拆出来18箱假冒的那个婴儿用品、化妆品，然后这个案子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呢可以给我们几点启示。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到正规的渠道、正规的门店里面去购买那些化妆品，尤其是婴儿用的化妆品，第二一个的话，一旦发现有问题了，产品质量问题，一般化妆品上面都会有关爱热线或者说客服电话，把这个情况呢拨打电话反馈到厂商那边去，因为现在知名品牌的那个化妆品厂商都有知识产权保护部门或者品牌保护部门，都有，那么他们这些信息呢会汇总到他那边去，而且他们也非常重视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第三一个的话就是说，你把这个事件汇报到权利人那边去之后，那么权利人呢会协助当地的工商去清扫当地的市场，这样的话会造福其他的消费者。 好，这是刚才我们提到另外一个案例哈。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几位来说一下，那目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跟国外相比，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在知名品牌啊、优质品牌保护方面，还有哪些差距，以及我们未来还要做哪些工作啊？最后我们还是请两位吧，一位是陈主席，另外一位是我们的作者马海建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陈主席，您先发表一下您的想法。 谢谢主持人，这个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很难回答。应该说，这个经过将近20年的不懈努力和工作，这个中国的知识产权这个保护进步很大。这个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嘛，我们用20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走的路。这个其实过去啊，这个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是互相 侵权的。 嗯， 比如说某个国家侵犯某个国家的，或者欧洲侵犯美洲，美洲侵犯欧洲的，其实过去都有。 嗯， 他们也经历过这么一个路程。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要不断的进步的话，我想有这么以下几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这个有严格执法， 嗯， 这个我们这么多年已经出来了很多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我觉得一个严格执法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刚才您也讲了，就是当我不小心买到假货以后，我得有地方投诉，有部门来处理这个事啊，不光是找那个权利人，找品牌企业，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这个应该这个加强日常监管，不要等那个消费者、我们的患者上门来投诉，他们不应该坐在办公室里面，应该走出去，加强日常监管，就严格执法，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执法可能比有法可依更重要。第二步就是要有有法可依，就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就是使每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都有有法可依，能够受到法律的追究。第三个我想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消费者自我的觉醒啊、自我这个知识产权意识的觉醒，观念的觉醒，就是说消费习惯的觉醒。刚才您讲的，就不要贪图小便宜， 嗯， 这个不要这个那个，要到正规的地方、正规的渠道，这个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嗯、 这个我觉得消费者自我的防范意识的增强也很重要。第四个，我觉得这个合作，这个政府执法部门和我们企业全年的合作，包括我们消费者的合作非常重要。就是这个要像假冒伪劣，这个成为这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嗯， 就是不能说，哎呀，我今天买了个假货，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哎，我就说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就不管了。其实你这个有主动的维权意识。 嗯， 这个要一旦自己或身边的朋友买到假货，要积极的向有关职能部门去举报，要向权利人去反映。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最后一个，我觉得是要有全社会都要形成一种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爱护这个他人知识产权的这么一种环境和氛围。这个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这个等于是说是我们要那种用来制假的、售假的，这个受到严厉的惩处，是吧？要那些这个受骗买到假货的消费者能有地方去申诉和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共同努力吧， 嗯， 包括我们政府、职能部门、消费者，我们权利，包括这个现在假货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我们也想这种全球的合作，这个携手的打假，也很重要。 感谢三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我们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再继续读书，再会。 昨夜。